应求色处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乐若苦。应求色处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色处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迦师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色处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色处，若乐若苦，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乐若苦，求色处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色处，若净若不净，求声香味触法处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迦师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，迦师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眼界若常若无常，说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眼界若乐若苦，说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眼界若我若无我，说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眼界若净若不净，说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眼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眼界若乐若苦，应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应求眼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眼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迦师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眼界若常若无常，求色界眼识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 若无常。求眼界，若乐若苦。求色界，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求眼界，若我，若无我。求色界，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，若无我。求眼界，若净若不净。求色界，眼识界，即眼处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，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。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耳界若常若无常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耳界若乐若苦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耳界若我若无我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耳界若净若不净，说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耳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耳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应求耳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耳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耳界若常若无常，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耳界若乐若苦，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耳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耳界若净若不净，求声界、耳识界及耳处，耳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 教是教。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教是教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彼界，若常若无常；说相界，彼实界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说彼界，若乐若苦；说相界，彼实界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说彼界，若我若无我；说相界，彼实界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说彼界，若净若不净；说相界，彼实界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彼界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彼界，若乐若苦；应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应求彼界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彼界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教是教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彼界，若常若无常；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求彼界，若乐若苦；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求彼界，若我若无我；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求彼界，若净若不净；求相界，彼实界即彼处，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教是教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教是教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舍界，若常若无常；说畏界，舍舍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说舍界，若乐若苦；说畏界，舍舍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说舍界，若我若无我；说畏界，舍实界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舍界，若净 若不净。说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舌界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舌界，若乐若苦；应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应求舌界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舌界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舌界，若常若无常；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求舌界，若乐若苦；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求舌界，若我若无我；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求舌界，若净若不净；求胃界、舌识界及舌处，舌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身界若常若无常，说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说身界若乐若苦；说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说身界若我若无我；说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身界若净若不净；说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身界若乐若苦；应求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；应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触界、身识界及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 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身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处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身界若常若无常，求处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身界若乐若苦，求处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身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处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身界若净若不净，求处界身实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意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意界若乐若苦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意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意界若净若不净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佛陀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意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意界若乐若苦，应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意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意界若净若不净，应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意界若常若无常，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意界若乐若苦，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意界若我若无我，求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 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意界若静若不静，求法界意识界即一处，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，以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教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教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地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常若无常，说地界若乐若苦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乐若苦，说地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我若无我，说地界若静若不静，说水火风空十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水火风空十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地界若乐若苦，应求水火风空十界若乐若苦，应求地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水火风空十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地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水火风空十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教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地界若常若无常，求水火风空十界若常若无常，求地界若乐若苦，求水火风空十界若乐若苦，求地界若我若无我，求水火风空十界若我若无我，求地界若静若不静，求水火风空十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教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教释迦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明若常若无常，说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明若乐若苦，说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说无明若我若无我，说形识名色六处，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 若无我。说无明若净若不净。说形识名色六触，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无明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无明，若乐若苦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无明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无明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无明，若常若无常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。求无明，若乐若苦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。求无明，若我若无我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。求无明，若净若不净。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不识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说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说不识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说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说不识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说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说不识波罗蜜多，若净若不净。说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应求不识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不识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乐若苦。应求不识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不识波罗蜜多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若净若不净。

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说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；说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说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说极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；应求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苦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常若无常；求苦圣地，若乐若苦；求极灭道圣地，若乐若苦；求苦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求极灭道圣地，若我若无我；求苦圣地，若净若不净；求极灭道圣地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四净律，若常若无常；说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常若无常；说四净律，若乐若苦；说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乐若苦；说四净律，若我若无我；说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我若无我；说四净律，若净若不净；说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净若不净；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般若者，应求四净律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四净律，若乐若苦；应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乐若苦；应求四净律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四净律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。乔使迦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四净律，若常若无常；求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 若常若无常，求色境虑若乐若苦，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乐若苦，求色境虑若我若无我，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我若无我，求色境虑若静若不静，求色无量色无色定若静若不静。以此等法行般若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小释迦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136。